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应该说非常的热闹啊，有三位律师等待大家的咨询。哎，我一一做一个介绍啊。首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北京宝涵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孙涛律师。孙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涛律师。 好，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来自于宝涵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安志军律师。安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志军律师。 好，那接下来呢，我再介绍一下呢，是北京市中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侯峰律师。侯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侯峰律师。 以往呢咱们就一位律师啊，今天咱们是三位， 所以组团来的。 哎，组团来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自己家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是一个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平台了啊，然后把您的问题的写上，我们根据您的问题呢给您做相应的解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房屋买卖当中的特殊情形，就是借房啊，借名买房这个事儿。那么借名买房呢，也可以说在现在限购措施呢比较严格的情况下呢，衍生出来的一种现象哈。 对， 现在这样的现象多吗？ 在全国这种限购形势高压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购房群体为了解决自己现实的这种购房压力，实现改善居住的条件，防止将来房屋价格过快增长，给自己造成购房压力太大，还是会采取这种方法，借名来买房。 对，所以说呢，这个借名买房啊，现在还是有啊，而且不在少数。 对， 但是借名买房带来的一些麻烦还是非常多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这个案例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好， 那么首先呢，我先把这个案例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在2011年的时候，张辉呢因为政策限购，于是呢借用了王大伟的名义，在北京呢购买了一套拆迁安置房。那么二人呢书面约定啊，房屋登记在王大伟的名下，涉案房屋呢由张辉实际出资，并归张辉呢来所有。那么后来王大伟啊取得了房屋所有证权，那么涉案的房屋呢也一直由张辉来居住。2017年的时候呢，王大伟呢偷偷的将涉案的房屋卖给了一位叫做赵刚的人，并办理了房屋过户的手续。于是呢，张辉将王大伟和赵刚就告到了法院，要求一啊，就是确认自己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并要求王大伟呢配合办理过户。 二呢就是确认王大伟和赵刚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张辉事后得知王大伟的这个购房指标，实际上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呢是从李阳处购买的。那么王大伟和李阳之间签订了拆迁安置房购房指标的转让合同。那么关于这个案例啊，咱们先让这个侯律师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吧。 对，从法律关系方面，侯律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刚才主持人呢介绍了四个人，一个房子，那大家听来听去呢，这个关系呢感觉会相当复杂。如果这个事儿呢摊在自己身上，当局者迷就会更复杂，对吧？那么我们律师呢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法律关系。其实很简单，张辉和王大伟之间就是一个借名买房的这样一个合同关系。 对， 那李阳和王大伟之间呢就是一个购房指标的这样一个买卖关系。而王大伟和赵刚之间呢就是一个咱们普通的房屋买卖关系。大家就把王大伟记住一个核心的人物就可以了。 对，应该说在这里边呢，王大伟呢是一个核心的人物啊， 承上启下， 承上启下 好作用 啊，因为他呢可能手里有这个指标啊，手里有个指标，其实这个指标还不是他的，他是从李阳手下 李阳手里买的， 买的，但是刚一开始呢不知道，后来才给他揭发出来啊。那么张辉呢从这王大伟手里呢买的房子是吧，然后后来这个没有过户嘛，后来王大伟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可能起了歹心了，然后秘密的又把他这个房子呢，因为是他所有，虽然他没有居住也没出资，但是呢是他的这个名下的，他又偷偷的卖给了赵刚，所以这个四个人都牵扯进来了。 对 对， 那么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我们首先就要问啊，就是这个李阳最初指标是人家李阳的，虽然他最后才出现啊。那么李阳和王大伟之间他这个转让购房的指标的合同啊，这个效力是如何呢？ 对，我来简单解答一下。实际上相比较全国其他地区来讲的话，咱们北京发生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相比较之下要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更多的还会涉及到就像刚才主持人问到的这第一个问题，关于指标的问题。这在全国其他好多地方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我想说的是，这个关于房屋的这个指标，在一般的情况下指标是可以转让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本案中，李阳和王大伟之间签的这个购买指标的这个合同，如果李阳的这个房屋不是经济适用房这样的政策性保障住房的前提之下，是可以转让的啊。如果是这个房屋的性质属于这个指标的性质属于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保障住房的话，那是无效的。 但是这个房子是属于拆迁安置房，那这个指标可以转让吗？ 可以， 这个具体来说呢，还得看它拆迁的这个房屋的性质，是一种什么性的拆迁，是国家征收征用而导致的拆迁，还是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进行房屋建设过程中要把这个地拿下来，那么进行了一个商业拆迁，所以拆迁里边呢，它还分不同类型的这个性质， 所以说这个就这个案件而言的话呢，它这个拆迁安置房的是可以转让的，是吧？ 在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件里边呢，它这个指标呢是可以转让 的， 因为刚才安律师也说了，它不涉及到政策性的房屋安置，再说的大白话一点。不能钻政策的空子，钻政策空子违反政策的规定，那么这种案件如果在北京地方法院诉讼的话，那么只要你违反政策性规定，被法院认定无效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那就这个拆迁安置房的话哈，因为我没有这种经历哈，就他这种拆迁的指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指标说白了就是签购房合同的机会。张三觉得自己家房子够住了，不想用，那么李四需要，李四呢可以去通过协议的方式 拆迁安置房， 对对对，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把那个大前提强调清楚，遇到国家对土地的征用征收 而涉及到的这种政策性的国家政策性的拆迁这种指标是不可以的。 嗯，好的，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呢，咱们已经啊这个跟大家啊做了一个交流，那就是李阳啊他把这个指标呢卖给了王大伟， 嗯， 实际上的这是可以的啊， 对， 而且他们签订这个合同呢是有效的啊，那么这第一点呢咱们先成立了。那接下来呢我要问，就是张辉和王大伟之间，实际上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他们俩之间啊，就是张辉和王大伟之间的事儿。那他们之间这种所谓的借名买房的效力又是如何呢？非常关键。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侯律师比较专业，侯律师能说一下吗？张辉和王大伟之间？ 孙律师太谦虚了。 实际上是这样，其实这种案子呢，我跟侯律师我们自己在一起处理过这种案子。 嗯， 张辉啊，咱们这么说啊，其实借名买房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房价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我刚才说到一个前提，为了防止房价高速增长给自己带来购房负担压力过大，想先买一套房，但是呢在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呢自己还不具备购房资格， 对， 那么就只能找一个有购房资格的人，就像咱们这个案子中说的这个王大伟， 嗯， 哎，他手里有指标，他也符合购房资质，因为你只有符合了购房资质之后，才能实现所有的一切过户手续，把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落到自己名下，对吗？ 嗯， 但这个案子里面呢，张辉没有，王大伟有，两个人签了个协议，张辉呢没有资格借王大伟的名义来买这个房子，这在法律上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如果张辉呢想实现过户，把这个房子过到自己名下，那么他必须要是具备购房资格之后才能实现房屋的过户。 哦，那就说张辉当时是没有购房资格的， 没有资格， 他就耍了一个小心眼，他说 所有的借名买房，主持人，所有的借名买房像张辉这种角色都是因为没有购房资质， 对，所以他借名嘛，嗯， 对，所以他借名， 啊，那就是说在他没有获得哈，啊，没有拥有这个购房的资格之前，这个房子是不能够过户的， 过不了，即使你去法院打官司，你打到北京高院，嗯，这个也过不了。 嗯，那所以就是说当时张辉和王大伟之间他们有一个借名买房的一个合同，那这个效力能成立吗？嗯， 我刚才说了，只要是双方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将来张辉要求过户的时候他具备这个过户条件， 嗯， 合同是没有问题的。 嗯，就合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过不了户。 对 啊，因为他现在没有资格，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就是那王大伟和赵刚哈，啊，这又是就是这个王大伟呢他本身是有资格的，实际上他把这个资格已经这个卖给了张辉了哈，啊 嗯， 人家张辉呢在居住，而且张辉呢也出了钱买这个房子了，可是呢这个因为不能过户嘛，所以这个房子还是属于王大伟的，但是王大伟呢他在底下偷偷的，因为是他自己的房别人也不知道啊，是吧，他就偷偷的把这个房子就卖给赵刚了啊， 所以这个案子这是按照我们真实的一个案例， 对， 今天改编的， 其实这样的事情真的不在少数。 王大伟这个人在诉讼过程中啊，嗯，是百般抵赖， 百般抵赖， 百般抵赖，这个人真的，嗯，当时我们就感觉到在法庭上，啊，这个人的道德素质是比较低的， 是的是的，只认钱不认人的那种感觉哈，根本没有这种叫什么合同意识哈，啊， 契约精神 、嗯，没有契约精神的啊。那后来这个王大伟和赵刚之间他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这个效力又是如何呢？来咱们侯律师来说一说。 好的，本案当中王大伟作为这个房屋的登记人，也就是经过法律公示的一个所有权人，将登记在他名下的这个房子如果转让给了赵刚，这个借名人也就是张辉如果对这个房屋享有以实际享有权利为由要求确认王大伟和赵刚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嗯， 这个是法律当中的一个制度，叫善意第三人制度。 嗯， 这个的前提是什么？是赵刚不知道王大伟的这个房子是由张辉借名购买的。 对，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张辉在有证据能够证明赵刚知道或应当知道房屋存在借名登记的情形之下，这种是可以受到支持的，也就是说， 王大伟和赵刚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人家这个买房子的人啊，就这个赵刚是吧、嗯、 对， 他关键是知道不知道这个 事。是这样的，主持人、嗯、这个案子在我们庭审的时候啊，法官也问这个问题了，就问这个赵刚、嗯、说你买房你去看过房子吗？ 嗯嗯， 因为所有的人去买房都要去现场看看房子是什么样的、嗯、对不对？因为我买的是个三居是个两居，我要看看户型，要看看格局，对不对？那么推门进去一看，哎，赵辉一家人住在里边呢，对不对、嗯、 对。 所以说当时这个案子呀，实际上是赵刚呢，他存在刚才侯律师提到了一点，是善意还是恶意。 嗯嗯， 我们在法庭上呢，我们就认为赵刚是恶意的。 恶意的， 因为你买房子你连看都不看，这正常吗？不可能、哎、 拿着几百万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对对对 啊， 并且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也是以实际低于市场价好多钱买的。 对，那是肯定的、 对。 嗯， 其实我再多说一句啊，这个真实的案例里边，这个王大伟这个人他是有赌博的这个嗜好、 哦、 他是因为在外面欠了钱了。 嗯嗯，他不得不要买这个房子了。 对对对 对 啊，所以呢咱们已经都梳理清楚了哈，大家可能也听明白了。那么最后啊，这个案例从法院来看是怎么来判的呢？ 我先说第一点啊，我说完之后呢，安律师和侯律师再做补充。这个案子呢，真实情况是这样：张辉呢要想先宣告王大伟和赵刚签订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首先他在诉讼中呢要证明自己，第一步他是真正的买房人，他和王大伟之间的这种借名买房的关系要得到法律的认可，要拿到一个判决书，认可他是借名买房。 嗯 ，OK， 没问题。 这房子是他出资的， 第一步对出资的，第一步站住脚了。站住脚之后，那么他可以再接着诉讼，要求法院宣告王大伟和赵刚之间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你看，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在叙述王大伟和赵刚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两个字，叫偷偷。 偷偷 ，这就不是光明正大的， 就是没有让张辉知道。 实际上，我们就想，对，我们就想让听众朋友明白，偷偷的、偷偷摸摸的，这就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对吧？二位律师， 对，没错。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事儿还是挺麻烦的。首先呢，张辉一定要证明这个房子是他出资的啊、 嗯。 现在呢，是由他来实际上居住哈、啊，这些可能都要把证据都弄清楚。 对。 那比如说，证据已经清楚了，那后面怎么判？那就是人家张辉出的钱。 对啊，就是张辉出的钱、嗯、证据已经清楚了，确认张辉呢借名买房关系的成立、嗯、这时候张辉就可以站出来要求法院去通过判决的方式宣告王大伟和赵刚之间这种偷偷的交易行为是无效的。他就可以去这么做， 可以真这么做。那实际上最后牵扯到那个就是李阳那个事儿哈，就是最终这个指标还是从他那买的，这个就不受什么牵扯。 对， 李阳不受，没事， 关系不大。对， 这案子的核心主要是张辉和王大伟之间 的。 对， 那实际上呢，这个可能也是比较曲折的哈。最后这个房子 很曲折，这个官司打了将近两年。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到两个诉。诉完了之后呢，最后还要申请强制执行。一直弄下来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将近两年，张辉才把这个房屋所有权证落到了自己名下。 但是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张辉必须得有购房资格。 必须有购房资格 啊。后来他有购房资格， 所有，对，有，后来就取得了嘛。因为当时打这个官司开始之前，也就是说他和王大伟商量建名买房的时候，他的这个社保缴纳时间还不够、 哦、还不够， 还差个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又等。所以在等的这个过程中呢，王大伟这哥们儿在外边赌博，欠一屁股债， 欠了钱了，偷偷 就把这个钱呢、这个赵刚啊，在真实的案例中呢，也是王大伟的一赌友。也是他的一个赌友。王大伟欠赵刚钱， 把房子给人家了。 对对对，低价。为什么我们反复说用偷偷呢？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那这个案例呢，应该说桑伟律师梳理得非常清楚哈。我想啊，这样桑伟律师分别说一下，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因为现在啊，就是关于买房这个事儿啊，借名买房的事情真的时有发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对这个出名的啊，出自己的名字的，还是说。购房真正购房人，他们都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的那种后边的麻烦。所以呢，三位来提醒一下大家，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要不还是从安律师咱们开始说啊。 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啊，实际在实际生活中，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在想呢，首先第一点，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不要想去钻这个相关政策的空子，法规的空子，侥幸心理不要有。第二个呢，真是有刚需需要买房的时候，要对这个房产的性质做一个调查，这个房产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能不能交易，那么我在给他形成这种买卖合同关系的时候有没有风险，未来能不能正常的履行，这是我们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应当充分考虑并予以核实调查核实的问题。 就先把你买这个房子的大概情况 先搞清楚，先搞清楚。哎，你别买过来一个它根本就不符合这个交易条件的，那将来纠纷那就在那等着呢。哎，早晚的事儿，很麻烦。 其实价钱都要其次哈，先把这个东西弄明白。 咱买房子，老百姓买房子就是为了住，是不是啊？刚需嘛。什么叫刚需啊？你别弄一房子，将来你办不了产权证，是不是啊？那房子还是人家的，而且呢，耗时耗力，最终一场空，很不划算。 对对对，所以真的不要耍这种小聪明啊！来，咱这个侯律师呢， 对，那如果大家真的存在这个确实需要买房的这个需求，确实也需要通过这个借名的形式去买这个房，我的建议呢是大家要有这种证据留存的意识。 对对对， 为了未来纠纷的发生，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我们确实是借名买房，而且就比如刚才孙律师所讲的付款的凭证是不是在这实际的居住，而且和这个借名人就是他的这个指标，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之间的这个效力，你买的这个指标它的这个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这个就是 这个很重要。你像刚才那个，你首先你张辉说是这房子实际出资人，你得拿证据啊，好，你得把证据弄出来。所以刚才呢这个侯律师说到一定要把证据留好哈。来，孙律师呢， 我想提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站在王大伟这个角色上，出名一方，把名字借给别人，把你的购房资质借给别人，让别人借你的购房资质去买房，像王大伟这个角色呢要考虑清楚自己将来会不会买房，因为一旦把这个借名的资质借出去，让别人借你的名字买，那么这个人他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取得购房资质，无法实现过户，那么时间如果很长很长的耽误你自己买房，将来可能也是个麻烦事儿。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是我前段时间也是在北京处理的一个案子，夫妻两个人买房，结果呢都没有购房资质，用岳母的名义去买房，买完房房子落到岳母名下之后，夫妻两个人离婚，这时候呢又要去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又要去确定房屋的这个真正的权属，这种案子就比较麻烦，比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个案子还要麻烦一些。他又把婚姻法的法律关系掺和进去了。等哪天有时间呢，时间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亲属之间，尤其是近亲属之间的借名买房。刚才侯律师提到了一点，说借名买房的时候呢要注意留存好证据，但是关系非常非常近的这种近亲属之间，你除了有这个转账记录之外，好多人都抹不开面子，说来咱们签个合同吧，对不对，抹不开这个面子，往往就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无论是出名的还是借名的哈，咱们都要小心。 对， 因为这个房子呢是你个人或者你家庭最大的一个房地产 了啊，对， 不动产了，最大的一个资产不动产，所以呢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啊，三思而后行啊。好了，那今天呢关于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也发来一个短信，咱们不妨借着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听众朋友说继承诉讼法院开庭多次啊，说房产其中的继承人之一一直不配合出庭，他括弧说该继承人啊不是被告啊，开始法官一直说让他到法院呢来证明他是继承人之一，或者呢证明一下他是父母的子女之一，有继承权的法律上的第三人啊，然后括弧结束，他说为什么公告又把其列为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

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房地产法律咨询的时间，今天我们有三位律师在场啊，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宝涵律师事务所的孙涛律师，孙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涛律师。 嗯，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宝涵律师事务所的安志军律师啊，安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安志军律师。 嗯，另外一位是北京市中灿律师事务所的侯峰律师，侯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侯峰律师。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位律师在场，如果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您自己家房子方面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应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啊。大家可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可以互相交流啊。那么刚才问我们问题的那位听众朋友啊，实际上你也不用特别着急，他不到场的话，最后呢也就是缺席审判了啊。 对， 这个、 缺席程序上没问题， 程序没有问题， 效率没问题，不用担心。 嗯，另外您担心的其他问题的话呢，估计呢正义啊还是绝大多数的， 会站在您这一边的，我们坚信。您会获得正义的判决。 对，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啊，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安居快讯之后呢，看看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做具体的回答。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咱们先看第一条，说离婚涉房屋分割的纠纷。那近年来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的变化，离婚率的走势呢也是逐年的提高。其中呢，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离婚率与其他地区相比呢，又属于高发。那么据民政部门的统计，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登记离婚率达到了39%，而涉房屋分割离婚纠纷案件审理的情况啊，以及相关法律问题也成为了热点。好，我们看下面一条，市民呢购买了二手房，麻烦不断，出差一年归来，房子被占了。 2016年12月，周先生的长沙购买了一套二手房。等到周先生的入住之后啊，却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先是有人呢在大门口贴条要求周先生搬走，后来呢甚至还出现了泼油漆啊、撬门入室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导致周先生的有家不能回。你说这样的现象，真是买房的时候咱们真是没有。 不，就是我坚信。怪事不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嗯嗯， 房屋买卖产生纠纷，肯定是权属有问题，要不然不会发生这种泼油漆、撬门入室的情况。 我也是这么觉得， 对吧？ 啊，如果一切都是很正常的话，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事儿啊，其实还跟刚才咱们谈到那个问题有关系。 嗯嗯， 就是周先生在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实际上还是应该对这个房子。在他购买之前的这个产权关系进行一个基本的调查。 对， 我认为这个案子里面，就是周先生买房二手房这个案子里面，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他这个房子原来的产权有问题。 嗯， 那么他买了这房子以后，他原来的那个矛盾在他的身上爆发了，又是泼油漆啊，又是撬门入室的。假如说这个原来的产权没有关系的情况之下，那就产生了第二个法律关系，侵权关系。 嗯， 这些人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过来这儿，过来怎么样的，这些明显侵犯了周先生的这个权益。他可以，实际上就是两个途径。第一，看前面那个法律关系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主张跟之前卖他房子的人主张这个买卖合同关系，通过这个诉讼维权。 嗯， 如果那个没有问题，可以对目前泼油漆啊、撬门入室啊这些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如果构成刑事犯罪，比如说这个什么入室盗窃啊，什么这些，可以通过刑事手段报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所以呢，这个周先生呢也别怕麻烦了，谁让您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房子的情况没有弄清楚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开始维权，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要诉讼了啊，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这个全款买房却收到了假的房产证。近几年啊，基本靠这个网购解决大部分生活需求的市民刘先生，去年双十一期间呢，在网上订购了某品牌全屋定制的一个促销套餐。那么之前呀、啊，也在实体店里对比过啊，网上一口价是20000多元，更具有优势，加上呢使用了网购平台的优惠券啊，满减折扣津贴等等，最后呢实付价格不到20000，这其中包含了20平米的全屋定制家具。可是真正到了复尺开工的时候呢，后续增加的额外费用让人始料不及啊，这点让刘先生非常的吃惊。那么这也是牵扯到一个问题啊，就有一些套餐，或者说先前答应你的，在最后啊，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不是按原来说的去做，这所谓的就是陷阱啊。对此的话呢，作为律师，你们应该提醒一下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一分钱一分货，全屋定制，对不对？ 嗯， 低于市场价这么多，那商家还赚不赚钱？ 嗯， 他在网络优势明显，那么这家具实打实的在那摆着。 嗯， 对不对？也不可能便宜太多。 嗯， 所以我们只能提醒大家，不要有太大的这种占便宜的 对贪便宜的这种想法啊。当然了，也确实有一些不法的黑心的商家哈，他以这个低价呀、来招揽一些消费者。 嗯， 完了以后呢，确实它里边有很多的陷阱啊。 对对对， 你一旦去跟他合作，那就是被坑了。 对 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消费者能够起诉他吗？ 可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里头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刚才孙律师说那是一个前提条件。 嗯， 一般情况，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法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些，除了讲法律之外，我们导师还会给我们讲一些类似于这些纠纷产生原因这方面，会给我们聊一些小事儿。就说有一句话记得特别牢，只要你不想占便宜，一般情况下不会吃亏。 哎， 那么。你吃了亏之后怎么办呢？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很多这个商家啊，尤其是一些不良商家，他针对这个消费者有这个贪便宜的这个小心理，抛出了很多这个诱饵啊。那么有很多消费者他没法辨别真假，尤其像现在网上的这些，我们现在大家有网购经历的也会看到这个买家秀。啊，卖家展示的是一个样，买回来以后，你比如说衣服吧，自己穿上以后又是一个样，就是很多商家通过这种手段诱骗消费者上当。那么怎么去维权？就是从最开始，因为现在你还打官司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证据。从最开始你在跟商家进行沟通，一直到最后，这单交易确定。 整个这过程中你们所有的这种沟通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在你提起诉讼的时候向法院进行提交，以证明他的这种虚假销售啊，这些不法目的存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那么刚才阿律师有两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就是只要你这个不想占便宜啊，一般是也不会吃亏的。 哎，对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都琢磨琢磨这句话，很有哲理性啊。另外呢，就是说打官司打的是证据。 对 啊，所以如果你想起诉的话，你的证据一定得齐全。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即便是你被坑了，有时候你去起诉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商家呀，他已经都做好一定准备，他玩的是文字游戏啊，有时候跟你在真正在跟你掰扯的时候，你可能还真的不占上风，有这种情况， 必要的时候可以请专业人士介入 来帮忙的是吧？ 因为在这个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会被这个低价所迷惑，而忽略了合同条款， 是， 都会， 对，还真是这样， 对不对？ 嗯，对 对 对 对，所以这点还得要特别注意啊。来，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哈，说水表失灵五年了，那欠费该由谁来承担？市民高女士反映啊，说她名下呢位于啊一个地方的一个房产吧，咱就甭说了哈。这个约好水电费呢由租户来承担，但是房内呢智能水表已经失灵五年，近日发现的已经有370吨的水呢来欠费了，那租户呢也已经呢换了七八个，无从追讨。那补交欠费以后，高女士追问说这个水表是智能表，预付费制啊，为什么预付费用完不停水呢？那水表失灵五年为什么无人查验呢？370吨水的欠费不通知用户吗？等等，反正这些确实人家高女士问的也有道理哈。反正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欠费了，欠费你说这个欠费应该谁来负担呢？ 侯律师对这个问题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呢，这个是有两个合同关系，第一个合同关系呢，高女士呢作为这个房屋的房主呢，是和这个自来水公司应该是有一个事实的服务合同的关系，高女士和她的住户呢是一个租赁合同的关系，那租赁合同的住户呢不交水费，那不是高女士去对抗自来水公司不去交水费的一个法定的对抗条件。所以呢高女士呢还是应该把这个水费去补交上。至于这个水费高女士交完之后，高女士和这个租户之间的租赁合同他们承诺说由租户去承担水费，那么高女士可以根据租赁合同再去起诉租户，或者是在起诉之前通过其他的催讨的这些手段去要求租户去承担。当然这个水表的问题还是要具体案件具体的去分析，对不对？那作为住户来讲，你也应该去有义务去时常的查看你的水表，对不 对, 对， 那作为这种预付费的水表来讲，那自来水公司有没有义务去上门去查看这个水表的问题， 对， 还是要看具体的问题具体案件我们具体的去分析。 对, 对，没错。因为这个房子本身也是高女士的哈， 对， 所以你也有责任，你先去跟这个水表公司哈，这个用水公司呢先把这个问题都履行完啊。具体呢底下的租户他应该怎么承担，这是你们另外的一个事情哈。 对， 另外就作为这个房子的拥有人，这么多年五年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这个水啊他也什么给交不交钱都依然能够用等等的，实际上你应该是有察觉的啊，你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出事儿了，那没办法，你得承担。另外有些部门的话，刚才你说特别的，有些这个水政部门的话，你要不要去查表啊？现在这种情况还真是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人们民用的一些水表店啊什么气啊都有问题，然后有的人呢就是钻这个空子啊，他就不理不问，他就跟着偷偷在用，用完了以后一旦去查的话，那这就败露了，就出现问题了。那到那时候谁来交这些钱也确实是个问题哈，所以咱们别那个说句真心话哈，这个小聪明啊，或者说这个侥幸，一旦出问题说啊反正现在坏了我就偷偷用呗，也没人管我，但一旦有这样的人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对，出来混真的是要还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贪小便宜，你看又来了啊，这个天下贪小便宜。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所谓的拓展面积啊，很可能是违章建筑，那摇号限价之下，这个房企呢不能够卖号了啊，也捆绑不了车位了，而虚报价格的这种 精装则面临维权的风险。个别开发商呢，为了增加利润啊，盯上了偷面积这样的改造费啊。当然，这个事情呢是相对比较专业的哈。这个几位有什么要说的吗？确实有一些开发商在卖房的时候，他什么赠送面积啊，什么精装修的这个利润、改造费等等，他们也会在这方面可能会赚点钱。 对，这个我来抛砖引玉吧。嗯，一会儿呢，更深的这个层次的问题呢，孙律师来讲。实际上，现在在这个，你看这个，尤其在前几年房地产市场比较火爆的时候，这个房企销售房屋竞争是很激烈的，很激烈的。那么，他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房屋销售量，他必然要提出一些这个看起来诱惑性、看起来这个条件很好的一些 啊折呀， 那么让大家过来买房。那其中这个所谓的套面积，这个太实惠了。把咱们放到一个普通购房者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我掏的是100平米的这个钱，买的是150平米的房子， 是 多爽啊、是不是？那这个条件，这个对这个购房者的这个诱惑是超越了其他的，绝对是超越其他的这套面积。但是实际上，这个套面积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这个房子，从拿地开始到后边它建起来，中间的过程中，它在报建的时候，这个图纸啊、房子的户型啊这些，在报建的时候、报批的时候、规划呀、建设这些审批的时候，都是已经固定好了的，是不允许你未经法定程序再私自的去拓展面积，那绝对是违法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现实中啊，这种现象是不能说大量的存在吧，也差不多。那么实际上在后续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这样的房子，有套面积的，那你在卖的过程中，你套出的这些个面积，你就不能作为这个房屋这个面积去销售。 对对， 是按照法律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房本上是没有这个面积 的啊。对对对对，它只能按照那房本上的面积。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事儿如果不查你呢，可能你也就得了。 对， 如果你查你的话呢，这就是事儿啊。另外你在卖房子的时候呢，这些都不占你卖房的面积的。 对， 好，真的是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先梳理到这儿啊。另外呢，有一个问题，然后三位律师来看看怎么来回答一下啊。 好， 不可思议说了，那些可以在起诉前进行财产保全，那么财产保全有什么条件啊？这是一个。另外他说，亲属多年的借款一直不还，当时呢给的是现金，没有任何的录音，只打了一个借条。那这个亲属呢已经欠多人钱了，是恶意的欠钱，感觉呢他是一个借钱就挥霍，名下呢没有财产的人啊，没有资金的人。那么现在呢是滴滴司机晚上的开车，不知道他的车是否是个人的啊，怎么继续财产保全。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还卖了本不应该他卖的房子，那房屋买卖呢无效的诉讼，因为起诉时间长了，无效的房屋款项有可能就挥霍了，能否继续财产保全。 这里头这个法律关系好复杂呀。 那这个就是 关于财产保全这问题啊，主持人，我想先说两句啊。大家首先要明白，民事诉讼中所谓的财产保全，实际上是法律考虑到原告将来的财产权利，以判决书的方式确定了之后能否得到实现。说白了呢，还是一种对你民事权利的一种帮助、救济、保护。但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像公安机关破案一样，说那个我要做财产保全，法院怎么不给我查一查对方的财产。法院的法官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权利，在你进行诉讼之前做诉前财产保全的时候，说去给你调查对方的财产。 对， 好多在实际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因为对法律不是很了解，都有这种误解，说我想做财产保全，我要不要让法院的法官给我查一下，人家没有这个义务。 对，你不能说给要做一个财产保全，那这个法院就按你的意图去给调查他的财产啊， 对 等等等等啊，这可能 你要提供财产线索，合法的财产线索，法院的法官可以给你去做保全。 嗯，但立案以后可以。 另外呢不是立案以后，是法院判决之后，判决生效，执行局的法官去执行生效判决的时候，他们有一定的权利去查银行的账号啊，去查名下是否有车呀，有这个有价证券啊， 他们有权利去可以这么查，但的前他的前提已经是有生效的法院的判决。 哦，得有法院的生效的判决。 对，你不能说我还没立案呢，我想做诉前财产保全，我先让法官给我查一查对方名下有什么财产，这是不可能的。 嗯，好的。另外通过这个问题啊，还引申出一个啊，就是比如说大家互相谁有什么急事都会去借钱啊，借钱的话往往呢可能就有些就不打借条了，有些呢可能就打一个借条啊，但是呢打完借条以后呢，就对方就长时间的不按借条上写的去给你还钱，最后可能款项还挺大，没办法了，有些人说那干脆我起诉吧啊。你像这样的情况下起诉能够得到执行吗？ 首先借钱的时候啊，我还是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一定风险防控前置，就像刚才咱们谈的买房子的问题，要先调查这个房子的情况。借钱也一样，朝你借钱的人如果是大家特别熟悉，他的一切情况你都了解，你也知道他借钱干嘛，而且这个数额并不大，借了就借了，不打借条就不打借条了，因为咱们这个国家嘛，人情社会是吧，如果说这个额度比较大，而且你对他拿这笔钱去干嘛并不了解，他也没有告诉你，建议还是要把这个法律的手续啊要完善起来。那么刚才主任强调起诉能不能要得回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分两个方面考虑，就是两种思维。第一种，如果说咱们后续追债的过程中发现这笔钱他并没有去挥霍，确实是去拿过去办正事去了，像他当时借钱承诺时的一样，好，通过民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诉讼证据齐全的情况下是可以获得法院支持的，这是一个。第二种思维是刑事思维，如果在后续追债的过程中发现借款人并没有按照当初的这个承诺或者借款的理由把这个钱拿过去干了别的了，违法呀，是不是，就是什么购买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赌博呀这些，那么这个时候而且他本身又没有资产又没有这个还款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诈骗罪刑事立案，追究他的责任。 好的好的，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安律师提到的这个风险控制的这个意识前置，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无论这个钱借给谁，对不对，要对他的，首先要对他的资产状况进行一下评估，对不对，这个人借了钱之后他究竟有没有能力还，你在借钱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判断， 对 对吧， 对， 那如果说他确实这个资产状况不是特别好的话，那能不能够通过第三方提供的这种房产抵押、机动车抵押， 提供一个担保， 第三方个人的这种自然人的担保，能不能够为未来的债权给你设定一定的保障？ 特别好哈，就是一定要做到风险防控前置啊，亲兄弟还有明算账了。是吧，别到时候刚一开始觉得挺好的，互相之间不伤感情，当时出了事儿以后那就全完了，是吧，孙律师， 借钱伤感情，不借钱更伤感情，怎么都不好，你说 我是这个，我不是说我夸我自己，我真的我是特别烦借别人钱，我也特别烦别人管我借钱， 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伤感情程度啊它不一样， 是是， 你比如说这个借钱人他真的个人的这个信誉很良好， 安律师，我就这么跟你说，借钱钱没了，不借钱朋友没了，就这么简单。 感情没了。 如果确实他不是特别，他如果个人信誉确实好的话，他不会在乎说咱们借钱的时候签一个借条的。 是， 哎，还是要做到风险防控前置。 所以这个事情您就自己考虑吧。刚才的几位说的都非常清楚啊。好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律师，一位是孙涛律师、安志军律师，还有侯峰律师哈。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 是2018年的12月29号，是想购电台推荐10块钱一根野生海参的最后一天了。 是的，想想看啊，马上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这心里美滋滋的，人呢也精气神十足，再拎上几盒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回家的感觉啊真好。 对呀，一年忙到头，给爸妈带一点这个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补充海参粘多糖和海参和海参皂带，给丈母娘丈母爹送点高营养的进口海参，补充10多种的氨基酸和高蛋白，老人家夸你啊有孝心。这给朋友啊送一点又实在